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183。 坚拒分猪肉，支持2008普选，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棠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好，第二节翻嚟啦。咁啊，仲有刘翔，其实咧呢、這个月唔系呢个呢段时间都几当黑嘅。其实除咗嗰、那个即系冇得跑之外咧、其实佢竞选嗰、那个咩奥委会运动委员嗰个代表都输 Q 埋嘅，嗰个佢都系大热门嚟嘅，但系仲输得几远下嘅，佢输到第七，唔知排第七啦，之如此类嘅。 但系咧，刘翔嘅 sponsor 咧 ，Nike 咧，反应好快、当晚就应该出另外一个 ad 出嚟咯，已经 即刻换咗易建联啦。所佢嗰、个即系应该系喺北京店嘅里头嗰个所有嘅， 即其实系咪某种情况下佢已经知道，即系呢个系已经系既定嘅事实。 我唔敢讲，我唔敢讲。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个悲剧啦。即系一定系有好多人知道，即系梗唔系普通人啦，即系会知道佢系有问题啦。但系我讲嘅悲哀就系话冇人够胆喺事前讲刘翔有事嘅， 系咯。 咁你咁所以就而家仲要好多人就话就点样出嚟扮嘢乜乜乜，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讲句公道话，即系佢承受嘅压力系真系好大，佢焗住点都要出嚟，即系跑唔跑到都要试一试，即系都要搏一搏。咁佢到最后真系跑唔到，冇得讲。但系我觉得系真系有好多人，即系我觉得系后边嗰啲领导啊、干部啊嗰扎仆街咧，系即系一定要负责咯。即系嗰扎系啊，但系嗰扎你叫佢点啊？即系围观之道，我都系嗰句咋。即系喺中国就系咁样噶啦、喂，大佬，如果我一早透露咗出嚟啊！我真係隨時監都有得坐㗎喎，因為呢個一涉係 國家機密嚟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唔講咪最好囉，等佢自己出嚟自首囉，就係咁樣囉，係啊。咁同埋如果你講開，即係你話國內嘅廣告就即係奧運呢段期間，即係 Nike 同 Adidas 係 同埋李寧啦，仲有李寧。 李寧其實都唔係話咁勁㗎啫，講真，即係如果同呢兩隻品牌比啊，嗰個廣告啊，嗰個廣告即係我諗 Nike 同 Adidas 係真係。犀利到爆， 系 啊，即系唔知点讲，即系同埋佢好多系，佢好多系，即系用中国运动员做嘅嗰啲广告，做得好好嘅，其实系啊，即系但系嗰啲就一定要喺大陆你先睇得到咯， 吓，尤其系 Adidas 啦，即系全部都系人海战术啦， 系啊，系， 唔系佢好表达到中国嘅特色咯， 人都好关事啊， 咁啊嚟紧就我哋 篮球嘅踩住啲人相啊。 咁奥运就玩埋呢几日啦，就跟住就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拉屎 闭幕噶啦， 系啦，就闭幕。 当晚就会做闭幕啦。 所謂嘅閉幕儀式、 閉幕禮啦，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睇會幾 touching 咯、啊，即係我哋喺97嘅時候睇過英國 調翻轉啊， 而家咗一件寶物俾中國，咁啊跟住就 由中國再交翻 下禮拜， 交翻又再掉翻， 又交翻啲嘢俾英國，係好真係好吊鬼喎。 咁啊已經講咗啦，就係英國就會有。中間會有八分鐘嘅表演啦，喺度啦。咁佢今即係禮拜五嗰日咧個電視訪問都有講過。我諗嗰個係應該佢哋嗰個總監。 director 嚟 係啊係啊。咁佢哋就講話冇啊，今次我哋會純粹以一個文化形式去表演啦。咁當中包括有我哋嘅運動員啦，有我哋嘅殘奧運動員啦，咁可能有少舞蹈嘅表演啦。咁然之後亦都講咗話咁都應該 OK 嘅。 唔係，好肯定一樣嘢就唔會同你鬥人多先。 係啦係啦 係啦，因為如果你啊，即系 当然都输紧嘅， 系咯，唔系除非唯一嘅方法咯，判咗俾你大陆做咯，俾你做埋佢啦，系啦，外判啦，系。 唔系，我记得几中意陶陶之前，即系我哋 off mic 之前有讲过，就话呢个喺白高墩，即系过去搵胡锦涛嘅时候讲一句 Chinese Olympic， 系啊， 即系我几中意佢。 其实中国人就唔识听呢样， 系真系，即系呢句即系腰心腰肺啦。佢哋讲话即系我 哋 Chinese， 系啊 ，Chinese Olympic and then London Olympic， 咁你已经好明显自见到就话佢对北京。啊，即系所谓叫中国人嘅奥运会，佢已经系有一个贬义喺度。 嗯，即系无论你点睇，就系佢英国系真系有佢自己立场嘅。 系啊， 即系我都话我即系我觉得就喺开幕嘅时候，佢话唔嚟就唔嚟。即系呢下嘢其实唔系咁容易做到，即系尤其是喺欧洲你咁多国家到最后都系要俾面。 系 咁、你唔嚟嘅时候咧，嗰个亦都系被人抨击你唔俾面。咁佢但到最后佢都系坚持唔嚟，即系佢系有佢自己嗰、那个 原则啊， 有佢嘅原则，有个立场啦。系啊，吓， 所以 咁就系咯， 寄望咯。咁其实呢个闭幕式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寄望有，因为其实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特色，亦有好深厚嘅文化。其实佢呢个题材系唔缺乏嘅。即系英国有好多嘅英国文化啦，其实佢经历过即系所谓叫做欧洲嘅即系嗰个我唔记得咗个名 工业革命时期之后 文艺复兴时代嘅 文艺复兴系意大利， 变咗佢意大利嘅 意大利、 okay， 工业革命就 系英国嘅。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有好多文化，好似莎士比亚剧 沙剧啦、 自己有足球文化啦，咁英国足球文化全世界都有，咁变咗其实佢。个题材唔受嘅，咁问题就系佢用咩方法去表现出嚟咧？咁其实前几集我哋都讲过啦，就系话英国可以好玩 design， 好简单嘅，佢做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同你中国，你中国就系话我晒好多复杂嘅嘢， 佢都有呢个原意噶，其实，因为其实佢都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话佢冇指明北京，即系冇指明系对着北京，不过但系问题就系佢都话，即系伦敦嘅奥运系将会就系话我哋。大部分都是用翻现成嘅场馆，即系我哋会搞好多嘢。我哋呢度同埋即系佢其实系佢有个意思就系我哋系用翻一啲旧嘅嘢嘅啫。 同埋佢自己， 我哋嘅 selling point 就系旧。 同埋佢自己文化都唔差，好啲音乐啊。 今次2008嗰个就系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对比咯，系啦。 好似英国嘅音乐咁样。80年代冇人唔識啦，仲強嘅個美國啊，咁呢一扎都全部係有好嘅，即係好嘅因素咯。呢啲係 其實你講太多，你講太多就 sell 人 嚇，你唔愛國㗎。 唔係你問我咧，我死咁睇啦，我幾期待佢嗰八分鐘嘅表演嘅，即係我諗大家可以睇得出就係、是。真真正正中國同埋即係所謂嘅真係西方嘅文化嗰個分別喺度，同埋大家個思維啊，到而家依一個世代會大家點諗咯？會應該會有幾多嘢可以睇到出嚟？ 佢除咗碧咸，其實佢有個歌星嘅，有個歌星，同埋仲有就係有。Jimmy Page 仲即系Led Zeppelin 啊，即系 Heavy Metal 嘅一队乐队嘅人去啦。咁歌星我唔记得系边个。咁我谂嗰个 Jimmy Page 佢去嗰啲都系应该可能系做表演啦。碧咸又肯定唔系啩？碧咸系 代即系佢已经系一个英国国家 收 嘅代表嚟 嘅。 我曾经同阿碧收碧咸，依家系同以前戴安娜王妃， 绝对系 佢已经去到嗰个层次。 对，佢喺伦敦其实就系一个即系等同一个贵族嘅，佢好早已经系噶啦，不过就只系有少少 QK 嘅，就系佢老婆啫嘛。 哦，呢个系， 因为佢老婆就系喺伦敦系 好恨憎， 即系啲人通常见到老婆就系 bitch。咁但系佢绝对系一个贵族嚟嘅， 冇错， 系啊。 轻轻讲一样嘢啦，其实今次即系内地啲人咧都几觉得即系自己个国家中国人去办呢个奥运系几认同几赞成嘅，即系我谂我同杰斯嗰一日，唔系我同阿静嗰日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啦。 你讲中国人 系啊，中国人 咁当然啦， 系啦，即系佢哋比较上唔明嘅一样嘢系就系睇一样嘢就系喂 OK 啦，我而家由过去嘅30年由改革開放之後，呢段路中國係好成功走咗出嚟嘅。佢哋會 miss 咗，或者可以話當自己係洗咗腦、失咗憶，唔會記得1949至1878嗰陣時發生咩事。因為嗰段事幾錯都好，呢1978至1908係絕對係啱嘅。 啱，绝对啱。 所以佢哋 08会系一个 mile 啦，milestone 咁样啦。即系但系只系一样嘢就系、是、有冇08，其实喺中国而家呢个世代，即系无论系80后或者90后嗰啲人，其实佢哋都系唔会点样去清楚49到78嗰段历史，因为嗰个系国家唔想你知道嘅历史啊嘛。嗰个同08其实我就唔觉得有好大关系，不过即系。佢哋点讲，即係佢哋当然啦，係你睇成个奥运嘅 campaign， 好嘅啦，即係而家已经搞完，你睇到即係呢几年各方面嘅嘢，即係嗰个中国老百姓嘅容忍程度，即係佢哋都係觉得啊，无论係我生活上有乜嘢唔方便，但係都唔会有第二次㗎啦，咁即係为咗个奥运係值得嘅，咁即係呢个心态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嘅。 所以我几喜欢今日即係礼拜五啦，即係白高敦喺电视度讲咗一样嘢，就係话始终唔该改返善你哋嘅人权状况。即係我觉得佢係几有吉事去讲呢样嘢囉。你唔同阿 Bush 真係 算罢啦。 有讲少少，不过但係起码就是、即係你见到英国係有个姿态。起码我开幕式唔嚟，点解唔嚟啊？你大家心照啦，因为你冇改善到嘛，你冇 keep 你嘅 promise 嘛。咁然之后嚟到好啦，即係闭幕我一定要嚟啦，因为伦敦嗰我要做交 啦。 咁我嚟到我咪同你提呢样嘢囉。其实系要需要一个 courage 㗎。因为你今时今日真系大佬唔系讲笑，即系冇人敢得罪中国㗎嘛。 冇错。 系啊，即系呢个系其实系几难得囉。咁另外一个话题其实都可以研究下，就系好啦，下礼拜即系奥运完咗啦。咁大家又回复正常喎。咁即系喺中国你会有啲咩事，即系会有啲咩嘢，会有啲咩唔同咗呢，即系突然间。嗱，我觉得首先就我觉得老百姓就即系经过廿几日啦，日日睇奥运啦，日日有奥运嘅话题啦。咁呢个即系突然间冇咗，其实就要重新再适应过晒生活。 系 啊， 冇错。嗱，我自己咁睇啦，即系点解我会讲头先嗰番话呢，系因为即系经过咁可以话即系可能几年嚟啦，特登去到最后嗰依廿几日嘅洗脑奥运完啦，奥运完咗之后，我相信大家关心嘅都系关心翻样嘢。个股市跌到趴， 我啱想嗰阵 时间已经开始跌， 开始跌啦，就系话，我就系话你 跌咗好耐噶啦， 压迫嗰个思维就系，咦，一发觉睇完嗰个奥运之后，望一望翻自己嘅仓，吓，冇咗大半身，大半身家， 系啊，好犀利啊，系啊，呢个唔讲得少嘅，咁就即系会唔会跌穿2000啊？即系大家好关注啦，即系深圳同上海股票啦。 另外啲工厂咧，其实而家最惨就系你而家好多工厂都好多事件都未爆出嚟嘅。 嗯，未啊？ 而家即系例如工厂咁样，佢前几排咪派钱 嘅？啊，会啦，嗱你系啦，即系有多摆低咗嘅问题会翻翻嚟啦。你话即系譬如话工厂嘅问题啦，即系你要数就好多，譬如话 楼市啦， 仲有楼市啦，仲有深圳开始嚟紧嘅即系 断供 潮啦， 系啦，冇错啦， 即系供楼嘅嗰个断供潮啦，即系好多呢啲嘢咧就会 同埋厂要 陆系啦， 删咯， 系啦，陆陆续续就会浮翻晒出嚟咁样。 其实即系 Q4 都唔系一个几理想嘅一个即系第四季啊，其实第四季，因为其实你第三季尾已 经赶紧第四季嘅工作噶嘛。其实如果你第三季而家冇乜 order 嘅话咧，其实你第四季都几惨。 哇，我觉得都唔好讲呢啲住，即系讲紧日常老百姓嗰啲生活啦。你要揾翻一个定向啊，即系譬如话喂，即系冇咗奥运，但系因为你嗱，譬如你未搞个奥运未开始嘅时候，大家就有个就会期待奥运开始。 冇错， 到奥运好啦，搞完啦，喂，突然间就要揾翻个定向咧，咁就 都唔系， 唔系继续咩咯？ 人即系中国嘅人会，我觉得系。是会个字。認自即係嗰啲自信心啊，或者係點講？認同感係會高咗嘅。 唔係我就會覺得經過咗呢個，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咧，過去做俾外國人睇嘅所有嘢咧，將會恢復翻中國人嘅狀態。 唔係呢個我成日講，我有早排我同我朋友講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即係第日歷史上咧就會即係史稱呢個咧就叫第二次解放，即係1949年咧共產黨解放之後咧，即係中國人自己解放。即係咧嗱，首先咧，哇發達啦！我又可以重新喺各大即系食肆度食烟啦，仲有北京可能就嗰啲 又可以揸翻车啦，使咩唔使又单双数 继续塞车啦， 排队就继续唔排队乱咁嚟啦， 吐痰啦，系啦，仲有就即系上车个的士佬唔使同你就再唔使好有礼貌 ，how to where to 啦， 同埋继续可以测人哋啦，究竟你搵几多次，你几多水啦，有几有几多个啦， 系啊，咁呢个系即系重新。再我觉得又重新再 呢啲先系人权嚟嘅，你 系啦。 我会谂，我谂同埋我会谂嗰一样嘢系咩？北京咧而家新整咗几个座次啊嘛，即系某啲地区，我相信啲座次系跟住系冇人会理，系超级 系啊。咁啊，嗱呢啲都会系啦，同埋就我谂即系平常嘅生活就系、是、即系体育运动系好紧要嘅，咁、就可能啲人就会系即系 继续追住 NBA 啦， 追 英超啦 ， 咁 NBA 未开锣嘅，咁就有一级方程式啦，呢啲又会继续即系就会系啲精神食粮咯，咁咪就到 NBA 啊咁诸如此类咯，因为冇奥运系几鬼痛苦嘅，其实真系会啊， 对于佢哋嚟讲，对于佢哋嚟讲。 仲有北京啲夜场啦，开翻啦又 系啦，咁啲夜场可能就多咗好多色啦，奥运色啊， 李宁色， 去桑拿你又可能多咗情非转啊，系咪先？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哇，绝对唔系，真系唔系。仲话你可能去卡拉 OK 咧，就会多咗好多啲即系伴唱嘅就话喂。我 系礼仪小姐啊！ 我系礼仪小姐， 礼仪小姐啊！即系好多人假扮礼仪小姐就走出嚟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咯。 同埋应该喺唔同嘅场所有好多抄嘅奥运嗰啲装束啦，你讲得通 系啊系啊， 或者啦啦队嗰度啦， 扮好似礼仪小姐递啲嘢俾你，即系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就其实呢啲讲笑啊，同埋就系其实呢个打后呢个呢几个月咧，就其实上海有得意有现象嘅。就系即系其实由今个月开始嘅，就系好多人结婚。 嗯啊， 咁点个原因咧？其实就系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好多人仍然系喺度赶紧呢个，即系系尽量喺奥运 期间 喺奥运咧就结婚。咁所以系啊，上海其实最近即系通常其实上海就喺十月。到咧，其實十月係一個旺季嚟嘅，結婚喺上海，我唔知係咩原因，但係今年咧就一定係9、10、11、12月都係一個即係做。譬如做嗰啲结婚啊，做嗰啲叫咩啊，即系帮人哋搞结婚嗰啲咧，好犀利啊！啊，譬如酒店满晒啦，你而家差唔多 book 唔到啊，同埋即系搞 event 啊、book 车啊，所有嗰啲嘢咧，全部都即系爆晒棚。因为好多人都系尽量赶埋喺今年会即系喺今年结婚咯。但系佢哋就会预期就系下一年咧，其实就可能会少咗啦，因为好多就逼埋咗喺今年结婚咯。 仲有生仔咧？ 吓、啊、 生仔咧？ 生仔咧冇得追啦，系嘛？ 唔系、啊，我哋香港而家都 board 个限额噶、 啊。唔系啊，你而家要生，你系十个月前要搞噶啦，系咪先？你而家点都冇得追啦，结婚就得。 咁都追到就真系好中国特色啊！ 系啊， 喂，但系我又唔系好明白。咁关结婚同奥运关咩？ 买嘅即系关咩事？咁你咪第日话俾人听，我系08结婚噶嘛？即系好多人都 即系觉得08呢一年啊，好特别嘅。 有意头 喺其实喺北京同上海都系咁噶，即系你唔好话结婚啦。仲有我识有啲朋友喺北京都系噶，系特登拣08年搬屋噶。 吓，即系咁，我又觉得喂，好纪念啊！我即系特别好记啊嘛。嗱，就奥运嗰年，我咪搬屋咯。即系佢好多好多嘢都系咁样睇咯。因为对佢嚟讲系真系一个即系一个 big day 咯。 嗯， 系啊。咁你啊惨啦，即系跟住再揾啲乜嘢 big event 咧？咁上海世博， 上海世博啦，上海世博啦， 跟住广州亚运啦， 广州 嗰啲奥运比真系 差好少，差好远。 上海世博都有可能都会搞得 世博都可以搞得大， 几大嘅世博就，但问题系要睇下佢点样搞，因为始终都系嚟紧即系奥运过热个热潮过咗之后啦，有好多人都会冷却咗之后，同埋真系。个市道唔好嘅情况之下，你想世博即系搞得翻咁好气氛咧，又有个难度嘅，依样绝对啦。 嗰、那个就睇下上海人点样搞咯。 系 啦，系啊，嗰个就唔系嗰个我相信都会系 OK 嘅。 嗯， 即系上海世博就 系咁啊。 因为其实佢而家都有好多嘢配合紧啦。 嗯， 譬如话浦东又起紧个超高啊，系好似喺国金唔系国咩茂嗰度，即系又唔知120几层。嗯，咁嗰啲都系一好高嘅大厦，咁嗰个都系配合即系 上海世博， 系啊系啊，唔知咩上海咩中心咁样啊，突然间唔记得咗，系啊。 咁另外咧，世界杯咧，会唔会中国有 世界杯？诶，嗱呢个就系呢个就系搞完奥运之后，即系另外一个大 project 啦。吓，呢个就系2018年嘅世界杯咯，就系哦，好快噶咋，因为咁呢个就其实亚洲足总就唔系好想中国搞嘅，吓、嗯，因为佢哋偏向系俾澳洲搞嘅，咁、嗯、但系即系无奈就系中国系讲国力。 喂，我有冇记错？14系咪 嗱？嚟紧就系南非啦， 南非啦， 跟住再下一届就系巴西啦。 14系巴西、啊， 巴西，因为佢巴西系最后一届咧，系讲 continental to continental。 哦 ，OK，OK。 咁、 okay, okay, 就然之后到2018咧就系 open。 哦。 咁嗰届其实系会竞争好激烈嘅，即系预期就会有边几个咧，就系、是、中国啦，新办嘅就澳洲啦，仲有俄罗斯啦，仲有就系英国。 系咯，我记得英国， 因为英国输嗰次啊嘛，咁英国亦都系好 target。喺2018，咁所以究竟系即其实佢唔系十足把握噶，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讲国力咯，即系你因为投票嘅时候咧，就你知道即系睇以往嘅投票就系即系而家因为有钱啊嘛，中国咁你变咗譬如有多非洲票啦，就会系啊就会浮晒去佢嗰边咯。 哦，几想一百系 你几想2018？哇，系中国其实系悲哀， 意思到中国由英国人交翻俾中国， 又点解阴谋啊？ 但系咯，但系我谂即系点都会搞一次。 我谂八字中国八字嘅话，我谂中国都会搏晒命去攞噶啦，一八啊零八啊，咁零八之后咁一八啊嘛，佢一定系。 唔系你如果系喺睇波嘅角度咧，绝对系希望唔好喺中国搞嘅。你睇到今次即系奥运嗰个足球亦都系一样啦，即系其实个气候系几攞命嘅，即系一啲亚洲嘅气候咧，即系你唔会预期话喺北京搞世界杯可能即系会有好波睇咯，即系。系，其实真系踢嗰啲人系好辛苦啊！因为 佢哋 奥运足球系 俄罗斯唔错 吓，俄罗斯 OK 嘅， 俄罗斯气候嗰阵时 系啊， 凉快快 嘅，系啊系啊，即系八月噶嘛，系咪啊？即系世界杯， 世界杯系七月 收裂之后咯， 六月 系系 六月踢一个月噶嘛，六月 系啦 系 啦， 七月 系啦，即系呢大约呢啲时间咯。咁你如果喺中国，其实就因为天气炎热，系会比较辛苦啲咯。 一个月咪仲抵，即系比起16日嘅话，一个月系有多嘢睇嘅。 系啊，系啊，起码即系长过奥运咯。 系啦， 系啊，奥运就得两个零礼拜咯。 系 啊，如果俾到中国搞世界杯，就更加铺天盖地啦，唔使谂。 唔系，我谂我哋有生之年会睇得到嘅，会睇得到嘅，吓，即系睇到 去咯，冇时差先啊嘛。 吓， 我唔想有时差睇啊。 OK，呢个唔系又有时差，我想有时差。 唔系，咁其实我中意欧洲嗰啲时间，要你叫睇。 系啊， 唔系大部分我谂，你冇得去睇现场嘅，都会宁愿喺欧洲咯。你喂，你翻工噶嘛？你嗰段时间你冇得睇嘅， 点都要去一场咯。我觉得即系你点都要去睇一场现场咯。我觉得睇足球嚟讲又 嗯。咁啊，最后即系都要讲一讲啦。两哦，咁啊，最后轻轻岔开样嘢讲一讲啦。 又了， 系啦，咁我想讲咩咧？即系讲翻其实。 早嗰一日兩日啦，咁啊中國女排咧，咪對巴西嘅， 系， 其實我係幾想中國贏嗰場波決賽對美國嘅，因為我想睇下，因為我見到即係美國對古巴嗰場嘅時候，場館內有人就我成日喺電視度聽到就話嗌朗平加油啦，咁我想睇下究竟中國對美國隊嘅時候， 喂兩樣都有㗎，其實係喺國內係有人覺得當然我覺得應該係為佢自豪嘅人多嘅，但係亦都有都兩邊嘅人都有，即係都有人話朗平係漢奸賣國賊嘅，都有呢啲咁樣。咁你講開朗平就醒， 之前 俾我見過相，係啦，即係我聽日我諗我記得嘅，我就嘗試喺呢個人網個討論區啦。 下一集不信頻道之前啦， 係啦係啦，總之就喺聽晚呢集出街之前啦，即係你聽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啦，咁你上一上個討論區啦，我俾幾 好靚嗰幾幅 朗平嘅 正 照俾大家睇下， 靚到哇！ 咁係現人喎， 咁嗰幾幅相就係佢做一個即係喺大陸係做一個珠寶嘅代言人嘅。 我以為你講多咗個字添， 珠寶啊，咁但係我就好唔明白點解嗰個珠寶會揾佢咯。 唔係第一樣， 因為睇完之後咧，即係你就會問下自己，你究竟會唔會有興趣買嗰個品牌嘅珠寶？ 如果咁樣嘅話，你個焦點就落喺啲珠寶度嘛。 嚇，係嘛？唔係，但係佢嗰個美豔實在係令到你連佢珠寶，即係呢個真係最大問題啊！ 第一樣想問個珠寶。都系咪內地品牌噶？ 內地品絕對係內地品牌，但係我冇聽過，即係唔係好出名嘅嗰啲。 O K， 哦，係咯，係幫內地嘅珠寶商做代言人。 係啦，係啦，即係唔知係咪喺珠二省啊？即係就係得突出珠二省呢樣嘢。 大家不如睇下啦，即係我都咁講。 細心留意啊！ 有個心理準備睇， 恐怖在線嘅。 恐怖在線。好啦，時間差唔多啦， 係啦， 記住再睇睇。睇相啊！ 好，拜拜。 收市你点睇？ 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市你点睇？ 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坚拒分猪肉，支持2008普选，支持流行音乐，请支持流行普选，请支持林宇阳。 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 8101-1183